然后检察官有，他有用我哪些？好，实施侦查不是公诉，行政公诉行政单位只会执行跟提起任何的救济权利。因为检察官也是当事人之一，当然也可以提出意见。所以我想，我们的这种论述，然后检察官的义务呢，第一个是法定性义务，就是检察官要依照法定。处理他的失误，就像侦查法定起诉法定不起诉法定，这个概念也有没有讲过，对不对？好，侦查法定在228条，起诉法定在251条，不起诉法定在252条，1到10块。那检察官有客观性义务哈，这规定在我们刑诉法第2条，他说检察官要对被告有利不利一律予以注意。所以以后你当检察官的话，你的目的不是只是告诉被告而已，你的目的就是要让案件事实发现。好，所以对被告有利不利呢，你都要一律予以注意。好，然后第四点哈，在准确点哈，检察官的上命下从，好，因为检察它是内部阶层式的，所以有上命下从的规定。好，所以这边的话呢，哈，我们的检察我们有内部一体，好，还有职务收取权跟职务移转权。好，什么叫职务收取权、职务移转权呢？哈，就是我在94页最下面这一行，我没有写内容。好，那是因为它不在我们刑诉法，它在法院组织法第64条。这个应该大家也不用特别去记的，反正也是在刑诉法里面，应该不会去考这个。什么叫职务收取权？好，今天有个检察长，他下面有好多个检察官嘛，好 ，A、B、C、D。他觉得这个 A 检察官去承办的这个金融案件，他办不来，他就收回来自己做，就叫职务收取权。他觉得 A 检察官办这个案件没有 B 检察官办得更适任，好，就 A 检察官不适任，他可以把案件移给 B。叫职务移转权，好，所以职务收取权跟职务移转权，它只是说今天哈，如果说是上级，他可以针对案件的办理去做一些指示。为什么？因为检察官他本身是行政院法务部，还是有行政上下一体，所以检察是内部一体，审判一定是审判独立，但是检察是内部上下一体。好，所以检察他会有事务指令权，好。好，所以你来看，像是95页这边哈，有关指挥监护权、职务收取权，这个由检察首长来那个来做指挥。然后行政监督权的话呢，哈，包含检察首长跟法务部长都可以做行政监督。所以法务部长跟上来讲，只能够做行政监督哈，法务部长不能够去干涉个案的处理内容。好，但是检察总长跟检察长可以。好，那检察官的法律地位呢，这比较模糊。你说明明就司法官。可是为什么又是在隶属于行政院法务部哈？所以像有些老师就说，他们就是一个中介的司法官署啦。哦，然后那在宪法法官身份保障效力不及于检察官，所以我们用大法官解释43号，把它当作是跟时任法官是相同的保障。好，所以就时任检察官的身份，他只要在任职结束以前哈。那个他还是有时任检察官的身份的话，我们就让他的身份保障跟时任法官相同。哦，所以因为都是考一样的考试进去，没有必要就只有法官才有身份保障，检察官没有。哦，所以这是一样的。然后检察机关的辅助机关，包含像警察、哦调查局、宪兵队等等的，这个都是检察辅助机关。然后还有像是什么，其实有蛮多的。其实你说他要去控管像什么那个警政署啊、调查局，这个其实都可以的。所以检察官的权力其实是蛮大的啦，然后彰显检察官在侦查是主导的地位的条文，就在我们96页，上面有个231之1，就是检察官有退案审查权。检察官他觉得这个案件警察调查不完备的话，可以把卷证发回去命警察再补充调查。好，那这个条文更加彰显检察官是侦查主体的地位。我想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我们简单看过去就好了。国安老师很糟糕这边。然后自诉人的部分呢，自诉人可不可以自然人？当然可以，可不可以司法人？可以。好，然后当然要并列代表人姓名，这个你应该都知道。自诉人可不可以自非反函？你不行。好，然后自诉人必须要因犯罪直接受损害被害，你记得是直接哦，间接受损不算哦。好，所以就只有侵害到他个人法益，这才叫直接。好，那检察官当自诉或是协助自诉地位是不是自诉人？我们都不是。好，检察官当自诉或是协助自诉只是帮忙，因为如果说检察官变当事人的话，那不是自诉变公诉了吗？好，所以这个我们稍后还会再做说明，在自诉程序还会再把程序来做一个完整的讲解。那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只要先知道自诉人是什么人就好了，他是原告的其中一种。好，然后第四节被告在97页这边。好，那被告是我们国家考试应该是比较常考的单元，尤其是他跟辩护人之间的关系，尤其在律师考试里面考辩护人。那我们的被告呢，在同一个诉讼程序里面只有一个被告叫单独被告， 然后同一个诉讼程序里面呢，有一个以上的被告，这个我们叫共同被告。好，那共同被告可不可以互相作证？哦，他们有没有证人的资格？哦，然后要如何调查？在这边的话，我们刑事诉讼法在287之1、287之2有特别注意到说，共同被告依照程序转换，他们也是可以作证的。好，他们可以互相当别人的证人。好，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证人还会再做说明。好，那原则上来讲，我们先厘清什么人，好，他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所以我们来看97页下面，被告跟证人。好，原则上来讲，被告跟证人这个身份不相容，所以被告不得为证人，证人不得为被告。你说啊，可是不是常常证人转被告，他是转被告哦，他不是同时又是证人又是被告哦。好，然后这边哈，有一点那个表格有点跳掉，在97页最左边下面那一栏，身份不相容下面那栏空的，其他那个内容是选任辩护人，所以你们在身份不相容那一栏帮我填一下，哦，选任辩护人，它下面空空的，就是我这不是很多格嘛，然后这里是有身份不相容，然后下面是空白的，然后你们翻页有个选任辩护人，其实掉在这个栏位。好，那被告有没有选任辩护权？有，就是被告依照我们的刑诉法95条规定，我刚刚讲说，我们会告诉他有权利可以选任律师，我们会告诉他有权利可以选任辩护人。好，然后证人呢？证人有没有选任律师的权利？没有。所以你们说，那如果证人要请律师呢？啊，只是心安的啦，对吧？他请律师只是来请律师来保护他，哪天不要转成被告，他只来请心安的。其实实际上的意义，那个律师不能够进入侦查庭。好，如果说他是侦查的律师的话，因为侦查不公开，好，所以证人请律师也不可能进入侦查庭。这个跟被告的辩护人可以进入侦查庭，这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在选任辩护权，被告有，证人没有。好，然后在第三个栏位，在98页。好，所以麻烦你们那个在这边是整个栏位都跳掉了。告知义务应该跑到选任辩护人那一格，就是选任辩护人那一格要把它改成告知义务。就选任辩护人这个要给他改成告知，就下面那一个就整个往上搬嘛，因为这个表格拉跨页了，他们往顶。好，所以今天被告有没有告知义务？有，被告有告知义务，我们会告诉他95条。第一个，告诉他所犯罪名；第二个，告诉他可以保持缄默；第三个，告诉他可以请律师；第四个，告诉他说你有权利可以调查其他对你有利的证据。这些我们都会告诉他。然后证人呢？证人原则上来讲，我们只会告诉他说你有没有有拒绝作证的情形，你跟今天的被告有没有什么故旧恩怨，那如果没有的话呢，其实我们并不会告诉他有缄默权，因为证人一定要来作证的，所以证人不会被我们践行我们95条的告知义务内容，这是比较特别。然后呢，最后一栏，好，最后一栏麻烦你们告知义务帮我改，就是真实陈述义务。不好意思，这个整个栏目都比较远，就是原本是告知义务，然后这边要帮我改真实陈述义务。被告他没有真实陈述的义务，为什么？啊，被告说谎天经地义呀，所以被告他要说话的时候要不要拒绝？拒绝者是说他要跟法官说话，他必须要担保他没有虚伪陈述，他必须要担保他说的是真的，是实在的。那证人就要，为什么？因为你既然要来作证，你就是要协助司法发现真实，好，你就不能够说谎。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被告说谎天经地义，证人说谎是天理不容嘛。那如果证人说谎的话，会有轻眼以下未认罪的有期徒刑，这还蛮重的。好，所以被告说谎可以，证人是不能说谎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那个98页那个表格下面，不是有个简单的小案例吗？好，来看，这简单的问题就是19岁的甲涉嫌伤害乙，甲湾对甲提起伤害罪公诉，还有乙甲跟甲的法定代理人丙，因为他19岁嘛，所以他有一个爸爸啊，爸爸或妈妈来帮他的法定代理人。好，然后提起犯民事诉讼，那今天是不是可以用两个人的名字来提出来民事诉讼，或者说仅以丙作为被那个仅以丙作为被告提出来民事诉讼，就是指告爸爸。现在乙被甲撞，抓去告甲，好，他是19岁的小孩，然后呢，他的爸爸是丙。第一个问题是他可不可以对他们两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就提附带民事诉讼， 为我们现在讲的是被告嘛，啊，附带民事诉讼的被告也是被告啊，或者是说他可不可以直接第二个情形直接告丙，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好，那为什么会有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因？就是我想大家要知道，他的罪的本质是刑事案件，同时因为有刑事案件，有故意或过失不法的行为侵害他人权利，所以同时也有侵权行为。所以刑事跟民事同时存在，就像车祸案件，车祸有过失伤害，同时也有民法上的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责任。那我们一般来讲，比起民事诉讼，你们在学民事诉讼是不是都有一个单元叫做裁判费用，就诉讼费用？我们刑诉法有没有这个单元？没有，因为我们说，你如果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你如果要花一笔钱，才能透过国家司法回来还你公道跟正义，那你实在是太惨了。所以，我们刑事案件我们是不收工本费的。然后民事案件呢，我们要收诉讼费用的，就是你请法院来做事情，要给法院基本的工本费啦。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你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它的程序在审理民事侵权行为损害赔偿的部分，它是民事诉讼程序，但是不用缴纳裁判费。所以其实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它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裁判费，而且它的侵权行为的犯罪事实会在刑事的处理里面就得到一个确认。对，你刑事处理完以后，那这个就是等于民事侵权行为的就是侵权行为的犯罪事实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刑事民事诉讼还蛮多人提的。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它的条款规定在哪里？规定在我们的刑事。为什么？因为是刑事把民事绑进来，所以它条文规范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所以我们刑事诉讼法上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也是被告哦，所以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也是被告。好，所以请你们看好第一个问题，乙可不可以用甲跟甲的爸爸丙作为被告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你们看一下刑事诉讼法487条。我们的被告有包含刑事犯罪行为人被告，还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诉讼的被告。好，我们来看刑事诉讼法487，他说因犯罪而受损害之人，在刑事诉讼程序得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应被告及依民法负赔偿责任之人，请求回复损害。所以487条说什么？我可以告甲被告，刑事被告一定是犯罪行为人嘛，对不对？刑事被告一定是犯罪行为人。然后呢，丙就甲的爸爸丙，我可不可以？可以，因为他说及民法负赔偿责任之人。依照民法187条，爸爸妈妈不是要跟他连带吗？对不对？所以他也是我们父母的被告。所以今天乙要告甲跟告丙 ，OK 的，487条说 OK 的。那第二个呢？你会说啊，我找小孩干嘛？要钱找爸爸，对不对？小孩子没钱呢、啊，我直接找有钱的要，我要连小孩子一起告，然后才能够告爸爸吗？我会单独以丙作为被告，以爸爸作为被告来提出民事诉讼，那这个条文就没有特别讲哦。那我们的实务是才肯定说了，就是说你可以单纯只告丙，实务是说你可以只告丙，啊，理由很简单，因为487条也明文说要以刑事的被告列为共同被告，所以看起来法无明文拘束啊。哦，487条哦未限制。需以刑事被告甲列为共同被告，就是法律没有说一定要连甲一起告才能告丙，那这样的话我们独立告丙，找那个有钱的人来当父母的被告应该也是可以啦，就是实务的意思才肯定说。好，那这个只是因为我们讲到被告，我们要连附带民事诉讼的部分一起讲哈、哦，就是要不然如果说选择题又考出来考很行，然后大家说啊，大家都没到后面的条文，后来讲大家对于后面的条文都比较陌生，因为可能学校老师会花比较多时间讲证据跟强制处分，所以后面程序条文会比较陌生。可是我们选择题后面程序考很多，虽然说证据强制处分也很多啦，但是我们后面程序这些都会拉进来考，所以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好，那我们再看98页被告的地位。好，我们来看在控诉原则底下，被告取得程序主体的地位，所以它不是单纯只是程序客体，所以我们要有下列原则确保被告程序主体的地位。第一个基础原则是不自证其罪原则， 什么叫不自证己罪的原则？他指的是说，任何人都没有以积极的作为来帮助我要对自己的赎罪。他的前提是什么？没有以积极的作为来帮助我要对自己的赎罪，所以他就只有仅止于积极自证己罪的禁止，消极忍受还是要忍耐的。好，所以你看我们的刑事做法，所以我下面有举例子，你们帮我写条号，像是205-1、205-2、213。这个是什么？这是采取体议的强制处分，然后这是检查申请。检查身体的强制处分。今天人家如果要跟你酒测，你会跟检察长说不要，检察官说不要再戏啊，就是检察官说酒测你给我来，然后说不是你举证原则，为什么我要配合你酒测？你有没有想说林北都是有喝酒，就是才不要配合你酒测来，就是我没有以积极的作为来帮助我来对我自己的赎罪啊。好，这时候警察会跟你讲说，我现在不是叫你积极认知有罪，我是要叫你消极忍受，你要不要忍？你好，好，就是说他要采取你的呼吸、血液、尿液、毛发，他只要符合我们条文的门槛都可以的。不是检查身份，检查身体的，好，检查身体的这样子的。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在刑事做法本质会有一些很矛盾的地带，就是说，可是他要叫你在那个酒测仪器上面要去喝一口气，那个本质上其实你说那是积极还是消极，它是很模糊的。因为他如果不特别对着那个酒测仪器在那呼一口气，其实你根本拿不出他的酒精浓度，你根本拿不到他的酒精浓度。好，所以像林玉晓老师认为说，像这种情形根本就是积极的动作，这已经不是消极的忍受了。或者是说，可能警察会讲说，下次请你走直线。啊，他走走啊，然后啊，你要问警察说，我头顶要不要带一个苹果哈啊，然后走跟发抖的样子，那苹果不能掉下来。哦，警察说没这么严，哈，你只要能够走直直，我就知道你没酒驾。那你说你走路给他看，走直直的给他看，算不算是积极的行为？其实应该算哎，可是我们这个都把它当作消极的忍受，好，就是我们的条文都把它当消极的忍受，所以你把那条文都对我们人民很不公平。还有像是说，你说要采尿，采尿还不够积极，他跟你讲消极，因为他说，今天不是我踩你才要上厕所，因为这叫 natural code， 对不对？就在英文里面，然后就是他的意思说，你排泄是自然的，大自然的呼唤。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这个就不是积极的那个让我那个，就是说让我踩这，你是消极的配合忍受。好，那当然你就说，那人家不喝水就不上嘞，你放心哈、哦，警察在你一进来警察局，他开始奉茶，说啊，现在怎么服务这么好？我是被告太太，他还奉茶给我喝，这势必有诈，奉茶给你喝，就是跟你讲说。先赶快去上厕所，然后等到你真的多喝几杯了以后，因为茶又很利尿，然后多喝几杯以后，你就想说，哎，拍谁哈？那个警察先生那个厕所在哪？他直走右转，马上到，然后就一去，然后去完以后呢，他说，哎，警察，你们厕所坏掉？他说本来是坏掉的，因为我就是让你尿液冲不下去，我踩正了，这样子，就是所以你会说，他一直赶紧蹦闸让你喝，你知道吗？因为是你想上，他跟你讲说这叫消极忍受。我就老师认为说，这根本就是积极的、主动的政治有罪，这其实是有点模糊了。不过我们的条文看得出来说，我们都把它归纳为叫消极忍受，所以都把它当作是不自证己罪原则的规范，都把它当作是 OK 的。好，就我们说不自证己罪原则，这是一个上位概念了。然后它下位概念下方的条文，你可以看到哪里，像是缄默权，对不对？95条第6款，我们就要告诉被告说，你可以保持缄默，你可以不用为自己不利的内容来做陈述。好，所以缄默权它的上位概念就是不自证己罪原则，这个在之前好像95年还是96年的司法官考试有考过。然后第二个叫有疑为利被告的原则，哈，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穷尽证据方法，没有办法证明被告有罪的时候，要对被告做有利的认定。好，然后还有无罪推定原则，这个在154条应该你们都知道。好，然后被告的权利呢？被告权利在99页这边有听审权。什么叫听审权？听审权包含三个概念，就是请求资讯、请求表达跟请求注意。什么叫请求资讯？好像是95条告知义务，法院会告诉你说你有什么样的权利，这个就是资讯的请求。就说今天我们人民在刑事案件当被告，我们也是诉讼主体。我们既然是诉讼主体，就有程序的主体权利。好，我们就不是客体。那有程序的主体权利，你要让我的资讯能够获得的是对等的，所以我们95条的告知义务，就是要彰显说你有资讯的请求权。我们告诉你说你可以选择律师，告诉你说你可以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这叫资讯的请求权。 还有33条阅卷权，你也有请求阅览卷宗的权利，这叫资讯的请求。所以我们所谓的听审权呢，听审权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其实我们民事诉讼法上有讲听审权的概念。那在刑事诉讼法上呢，第一个就代表资讯的请求，就是你的资料不能够有缺漏，你想要什么应该要让你能够获得。那第二个呢，你要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哎，你拿到资料，你有什么反驳意见，你要能够有机会说啊，要不然你看了一大堆对你不利的资料，你都没有机会防御，那不是很怄吗？有话藏在心里面不讲，这是很生气的。好，所以在这边的话，请求表达权是第二个听审权的意涵。彰显在我们条文有哪些？像是言辞辩论221条，还有被告有辨明犯罪嫌疑的机会，哦，就是被告有辨明犯罪嫌疑的机会在96条。好，还有就是在案件审理以后呢，被告也有最后的辩论权，是我们不会让他哑口无言嘛，哈，就是让他就是我们都让他有话能够有机会说。好，这个第二个叫请求表达权，然后第三个，人家拿到资讯了，也做了答辩了，也做了论述了，人家在说法院有没有在听？好，所以他也有请求法院注意的权利。好，那你说那什么叫做请求法院注意的权利？最主要彰显在哪里？就主要彰显在说，今天如果法院没注意，他的判决理由就会不完整，就会彰显在我们379条各款，好像是第14款，判决理由不备或是判决理由矛盾。我有在讲啊，你都没有斟酌啊，理由也没交代，为什么不斟酌？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在379条第14款，我们说法官应该要在判决理由交代大家原告告什么，被告答辩什么。他如果判决理由没有完整或是判决理由矛盾，那就代表他没有注意。好，判决未载理由，就是理由不备或是理由矛盾，那就代表法院没有注意。好，所以这三个是听审权的意涵，就是彰显在我们的条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这样听审权的意涵。然后第二个是辩护权跟赞同权，那辩护权目的就是要平衡当事人的实力落差，所以彰显辩护权的条文呢有27条，被告得随时选任辩护人；31条，强制辩护案件，被告一定要有辩护人，没有辩护人到庭不得审判；还有95条的第3款，我们对他进行告知义务，我们就告诉他你有权可以请律师。所以其实我们这些抽象的规定条文，你都可以看得到。好，然后那个被告的赞扬权，其实权利也是义务，哈，所以我们原则上是被告没有到庭是不得审判的。好，然后第三个是申请调查证据权。好，就是第一个，你可以督促检察官尽客观性义务，哈，就是今天我们是被告，也要跟检察官讲说，你应该要对我有利不利都要一律予以注意啊，哈，你不能够只是对我不利的才注意，有利的都不注意。然后第二个呢，哈，就是既然95条第4款告知义务有告诉他可以请求调查对他有利的证据，那当然他就有申请调查证据权。然后呢，他如果有没有申请完整的，法院也有澄清义务，所以163就可以把那个权利给补进来了，哦。好，然后除非是不必要调查的证据啦，好，除非是不必要调查的证据，法院才不用调查，否则的话原则上法院也是得依职权调查证据的。然后第四个，被告有对质诘问权。好，那什么叫做对质权？指的是那种面对面的互相诘问。然后呢，什么叫诘问权？它只是交互诘问流程，不太一样哦。交互诘问流程有分主诘问、反诘问、副主诘问、反诘问，这个一整个流程我们在6回的程序还会再做说明。所以对质权跟诘问权这是两种不同权利。然后被告也有救济权，好，所以有一些异议啊、上诉啊、抗告啊、替代等权利，这个被告也有。还有被告有忍受的义务，好，就是接受强制处分或是证据保全忍受的义务。好，然后被告也有到场义务，所以到场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好，那你说那被告到场义务你可以看哪里？像是71条、71条之一、75条，收到传票就要来啦，你收到传票、开庭通知书就要来啦。好，那不论是检察官的传票或是警察局的传票，被告的到场义务，我这边到场义务下面条文，你们就把条号补上来，你们这个就自己抄一下，然后去把条文翻过一遍，就是拿到传票要来开庭啊，这是到场的义务啊。那75条讲说什么？抗传则拘啊，我发传票给你，给你敬酒不吃，非要吃罚酒，发传票给你叫你自己来，你不要，那下次我就请警察把你具体来。所以到场是你的权利，也是你的义务，因为不来可能下次警察就把你抓来。 好，然后那之前有人在讨论说缄默权跟到场权是否有冲突，好，那其实答案是不冲突的，因为你可以到场仍然保持缄默啊，好，所以到场只是证明你没有逃亡啦，但是你到场一样也可以保持缄默。所以之前像是东海大学就有法研所的考题，就是考到场权跟缄默权之间的问题，那你们可以自己再看一下我们后面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原上来讲，在这边其实相关的到场权缄默权这些比较抽象规定，国家考试比较少考了，因为太抽象。那研究所考试比较会考，就像是台大法研所考题也曾经就是光缄默权就可以考一整个大题，他考的还蛮难的。好，然后有关被告的地位，第一个他是当事人，然后第二个他有可能是证据。你说为什么被告可能是证据？被告的讲话就是一种证据，就被告自己讲他自白，难道不是证据吗？是啊，所以他的陈述本身就有证，他的陈述，他以人作为证据方法本身就是一种证据。那被告有可能是以他的身体表征作为证据方法，你说被告怎么会有误的证据方法？今天假设说这个被告他身上的伤痕。好，就假如说今天有个被告，他去人家家里面偷东西，然后呢，就是那个被害人啊，他就当庭跟法官讲说，我能够指证这个被告就是当初来我家偷的那个小偷，为什么呢？因为我平常我都做那种很硬的水晶指甲，然后那天小偷来我家偷东西的时候，我就用那个我做的很硬的水晶指甲，硬把他的手臂再刮过去，然后那个小偷他的手臂一定有我当初水晶指甲那个刮痕，还就是他的刮痕应该很明显，应该还在。所以呢，法官，你只要叫这个被告把他的长袖给撩起来，就可以看到有没有我刚刚讲那个刮痕。然后结果法官就跟被告人说：“好吧，叶芳芳，那你就把袖子拉起来看，就看真的有没有刮痕。”然后被告说：“不是啊，不是啊，是我们家的猫咪啊，这刚好我们家猫咪也是刚好撞我这里。”然后后来之后就那个被害人就说：“你猫咪也有做水晶指甲吗？你看刮那么深，好，一看就知道是人的指甲。好，猫咪有这么大一只吗？好，你是养老虎吗？好，所以就是你今天有可能是。”被告的身体特征，那个内容在我们101页左边还是右边啊？那右上方那一栏，左右分不清楚。好，就右上方那一栏，有可能被告他是用他的陈述人作为证据方法，有可能用他的身体特征作为证据，就当场撩起来给法官看，那不当场看见吗？好，来看啊，对啊，你看人家那个水晶指甲那个刮痕，都是这样子。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有可能被告在证据法上的地位，有可能是人，有可能是物的证据方法，这都有可能。好，然后呢，共同被告本身可以互相作证，这个在93年第9次刑民会议，还有大法官44582号，这个我想我们在证据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讲。好，只是说这边有涉及到，我们就先附给你们看。好，那这个就要劳心劳力自己看。然后之前法院所考的有考过缄默权，在107页这边。好，然后还有108页，台大法院考的。考得还蛮细致的，他讲说什么缄默权的上位概念啊，那上位的概念就是不自认举的原则，然后他涉及那种跟非认心自白之间的关系。好，那我想在这边的话，应该用这个班毕竟不是以研究所为主，而且研究所今年都考完了，都没念好了，那你明年回去慢慢看。好，那我们这个班是以国家考试为主的话，这个部分只是相关的概念，然后只说有研究所考出来，我不晓得国家考试会不会考，也不敢完全不复。那但是我觉得这边国家考试来讲的话，太过学理了。好，那老板你们自己看。那依照我的经验，是我早打成完成，而且你们自己看，这样一眼看过去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觉得这放给你们自己看是 OK 的，反正这个地方也不流动啦，好，所以不流动部分那就劳请你们自己看。好，我们来看112页。通常研究所考试我们会讲，但是我们研究所考试会讲，是因为这个考题它的鉴别度跟国家考试是重叠的。那如果说真的很纯粹学理的研究所考试，国家考试几乎没有考过这种题型的话，我们可能就是不给你们看了，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很有限。好，那我们来看112页这边，我们来看被告讯问。好，第一个，好，讯问的程序。好，我们来看为什么要讯问被告。好，那讯问的目的就是确保被告的辩护利益以及保告被告的听证权嘛。好，然后而且为了要透过讯问来查明事实。那我们讯问的顺序呢，第一个我们要做人别讯问。什么叫人别讯问？我们先确认他的身份，好，我们先查验他的身份，然后呢确认我没抓错人了以后呢，好，通常来讲人别讯问我们都会拿他的身份证，然后拿在手上问他说你身份证字号是几号，然后你住哪里，户籍在哪里，然后叫他背出来一遍给你听，然后来确认他是不是个人，然后同时你会看身份证照片，我说这身份照片跟你长得太像，他说拍谁啦，因为我10年前就长得比较青春，好，就如同说你现在如果看那个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好，你同时看他 15年前的泰坦尼克跟他现在的那个 John Edgar， 他不是拍那部片的那个美国联邦调查局，就是抢艾德格，对，所以你知道 John Edgar， 他的名字你们比较熟，应该是胡佛，就是 Hoover， 可是你们说他是美国总统吗？啊，刚好胡佛这个名字取得太好了，又是总统，又是联邦调查局局长，哦，就是他们刚好都叫胡佛啦，哈、哦，那我讲的不是美国总统那个，就都是里奥纳多演的啊。那你可以对照，15年前多么的青春可爱，15年后多么的成熟，哈、哦，只能这么说，哦，对，人会变的，哈、哦，人会变的。那你拿他身份证，你说啊，你怎么以前长不太一样？好、哦，这时候他就说啊，没办法，哈、哦，就是我以前没有老 K 亚肯而已，哈、哦，就是我没有老起来放，哈、哦，所以长得有点失真。都会这样啊，有些时候你看那个身份证照片，真的，怎么好像，就是。这两身份证照片不能拿类似的照片照，但是大家去想，王菲都拍的跟本人不太像，哦，哎，有可能比较丑啦，哦，有可能你拍那种大头照，大家可能会觉得到就大头照拍起来不会很好看的，哦，但是的确以后你当法官，真的你看起来你会觉得长得很落差很大，可是他真的是本人，就久了以后大家都不看照片啦，大家只是心里不去确认有没有抓错人而已啦，你也不看看照片，你也不去问他这些。不过我之前我就有遇过法官，就一直在看照片，然后他一直说你不像，你不像，然后被告就说等起我啊，怎么不像？这不像又怎么办？所以这个，除非真的很不像，有人来冒名顶罪，他被你发现，否则只是单纯的十一四亡。对，要不然的话，你同时看《铁达尼号》跟看《强爱的歌》，你会知道，一个人过了15年，的确事实会不一样，就是这样。好，然后第二个见行告知义务。好，然后你确认他是你要抓的人了以后呢，哈，你就要跟他讲95条这四款内容。好，你要告诉他所犯罪名。好，他可以保持缄默，可以请律师，可以求其他大家有点证据。然后确认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去问本案的内容了，哈，那就是叫事务讯问。好，然后事务讯问的限制呢，第一个消极限制，好，他有时候要98条的控管，你不可以用强迫胁迫、利用内部软禁、不要讯问或不正方法。如果你用这些方法来问被告的话，依照刑诉法156条，这个证据是没有证据能力的。好，然后积极的限制呢，你要让被告有辩免机会，然后你要能够个别讯问，然后你要让被告也有对质权。好，那对质哈，这个是发现真实的一个，就是一种方式啦。好，所以对质权利大家可能不叫陌生条文哈，其实它在97条跟184条都有。这边哈，细琐的东西大家通常都会说，那条文在哪里？好，所以条文反正写条不会很久吧？好，你们这条文就填在里面就好啦。好，就是自己要知道说8条文要搬得到条文。我昨天去看《饥饿游戏》，哦，套一句麦当劳广告，虽然说我是不自信直销的，真的是 I love it， 我好喜欢哦。那我觉得真的超好看的，不过你们考完再看，如果你今天要考试，有时候你实在太过分了，你每周这样，哦，所以你要知道赶快考上，就是这样啊，你赶快考上以后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大方去做，当然不要说太奢侈了，看电影还好吧，哦，真的超好看的，这个游戏，然后电影是演第一集，所以我昨天晚上看完回家以后都没掉，我赶快上网去 Google 第二集跟第三集，它不是饥饿游戏三部曲，我赶快去看一下。哦，那女主角真的超漂亮，难怪为什么布莱德彼特要去打电话去骚扰她？说有新闻讲的，就是那个 Jennifer Lawrence 啊，就是女主角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正妹哦，啊，然后布莱德彼特就是跟那个就跟那安吉拉裘丽现在订婚的一个，之前不是常打电话给她，哎，演艺圈也是很复杂哈，中外皆然，我就打电话一直去给那个女主角，超好看的，而且。他那个其实结合了很多我们可以思考的部分，你考完之后再看呐，因为你3月看跟10月考完看，你有什么差？其实没差，好不好？你电影过半年后再看，人不会死掉了，真的啦。就很像说15年前你没看过《铁达尼号》，你15年后现在又有3D版更好，哎，对不对？这种不好的，好，所以这真的很好看，因为我觉得它其实背后有很多意涵，它有人性，然后有所谓的。统治的一些政治管理，还有就是比较人权的遗憾。然后，所以我昨天就跟朋友去看，然后我朋友看完以后，他说是因为你生性比较浪漫，你才觉得它很好看吗？我说大家都说很好看，就只有少数人才会觉得不怎么样。然后我就问我朋友说，那最近电影，你比较喜欢看什么？他就说他比较喜欢看那个《The Lady》翁山书记。我说对啊，这也很好。 好看，我知道啊。然后我就说啊，难怪他们说因为他缺体。然后那时候我朋友还问我说，这是什么梗？因为最近不是有一部电影在演那个柴契尔夫人，然后英文片名叫 The Iron Lady， 所以木山书记比柴契尔还缺铁啦。对，少了这个铁就变木山书记了。就你，我不知道，就是柴契尔夫人那部片叫什么？铁娘子，对，就叫铁娘子啊。啊，然后木山书记的片名它叫以爱之名。就是如果你念中文，你没有这个 feel， 好，你要看英文片名。柴契尔夫人她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Iron Lady， 铁娘子，她不是英国女首相嘛？然后呢，木山书记她的英文片名叫做 The Lady。然后我朋友说她喜欢看 The Lady， 我说是柴契尔的还是木山书记的？她说是木山书记的那个，因为就是 The Lady。我说那难怪她那么瘦，因为她缺皮。哎，你现在才笑的话，那真的是你刚刚都不专心听笑话哦，因为少了铁就变木山书记，然后柴契尔比较。主要有补充铁质，哦，他平常没有喝玫瑰丝物，哦，养生广告都没在看，哦，所以我觉得蛮好看的，哎，它其实结合很多背后的意涵，我觉得这跟法律有关，说什么这跟法律有关，一点点，就是其实你说人权的本质是很广泛的，那你可以，我觉得刚好最近几部片子都很不错，不过既然反正你都没办法看了，你就都不要去了，对，然后说真的，你考完试再去录影带租，你知道？我这次过完人最痛苦的时候绝对不是这个时候，是考完等放榜，真的一定是这样，考完等放榜。所以就很像说男女朋友吵架，最痛苦的不是吵架，最痛苦的是冷战，因为你不晓得要分还是会复合，真的感觉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这种印象。其实叫你准备考试，反正你就是给我念书，你只是觉得烦，可是最痛苦的是你考完已经不想念了，没书念，然后又整天在想说会不会上，会不会上，会不会上，会不会上，那个是最痛苦的。所以你现在就把这些电影集结起来，在放榜的那一整个月狂看，一天过一天，每天就这样子的把时间流逝掉，然后等着你考上放榜金榜题名那一刻。要不然你要等放榜那一个月漫漫长路，叫你怎么熬啊？就是你会觉得很痛苦哈，鸡蛋都熬出来了，怎么时间都还没熬过去，所以你现在都可以把这些集结起来，然后反正考完试以后，刚考完不晓得有没有再一年哈，有可能你会觉得有可能会上，啊叫你马上再继续念书，准备明年你也觉得无聊，对不对？啊搞不好也真的会上啊，你干嘛没事在那边念？所以你那时候什么都不想做，啊也没书念的，然后朋友约你，你也没什么心情出去玩，因为你怕太早庆功会落空。因为以前我们有同学司法官第一次上以后，我说啊，开什么玩笑，电视晚上啊，我们都没有同学电视被刷掉的，我说先请啊，然后请完了以后呢，然后他第二次口试完后放榜，天哪，刷下10个，他是其中一个，然后我说我刚刚庆功宴都，然后人家已经请客都吃完了，怎么吐回去？哦，然后我想说啊，那好丢脸哦，然后那种接下来一整年大家都不敢再问这件事情，然后后来之后那个同学他隔年大家就双榜名列前茅，那只是说。就莫名其妙的就 没事请客，然后被人家凹了请客，然后结果又没上，好奇怪。对，所以你知道吗？你们在等待放榜那时候尽量低调，太高调会被妒忌的，上天会妒忌你，谁叫你开始那边请客的，所以你就等到放榜以后你再来张扬这一切。你说放榜上的这些怎么张扬？哎呦，我同学啊，就是他那时候考上司法官，他爸爸很开心，然后爸爸就说那当然要板德啊。我想说啊，你都板德，他们老说，因为他说他们家在那个村里是有那种道路是可以板德的。我说，可是你这样板德不是很摇摆，这不是太嚣张？因为考上司法官，对啦，是很了不起啦，但是需要这么嚣张吗？然后后来我朋友就说，哈，这你都不知道，你看吧，人家我爸多聪明，我爸都用办春酒的方法。你放榜不是年底啊？我们讲的放榜是偷偷放榜，不是走第一次哦，对吧？我们讲是全部放榜，不是年底。然后年底以后啊，接下来不是过年，然后过年以后他不是迎新春，就是迎新的一年，他不是喝春酒，所以哈，就是你可以去拜那个方法家迎那个喝春酒。然后我说啊，你爸爸召集亲朋好友来喝春酒，啊怎么介绍你搞上这件事？他们说，哎呀，非常感谢大家去年照顾，然后新的一年也请大家来继续照顾。然后呢，小女不才，你明明就考司法官，你爸骄傲的要死，他那边说小女不才哈，那个去年荣登司法官哈啊，然后未来还希望各位亲戚朋友多照顾。哎呦，说穿了就是想说啊，我们家人考上司法官，要让你大家知道来羡慕我们，对，不是这样吗？ 我就这种行为就跟那个小天道阿福一样啊，我每次出国一定都要寄明信片给你们，因为像你们这种都不能出国的人好可怜啊。然后所以大雄每次都一直狂收到阿福什么买了什么小玩具啊，什么国家明信片。然后所以像我之前我去美国跟去英国，然后我有寄明信片给我比较好的同学，回来还被他们骂，他们说就感觉就酸酸的，为什么你都可以到处出国，为什么我们都要在台湾工作？我说我只是希望把这样快乐跟美丽的风景跟你们分享。然后我说你的行为只让我想到啊，想到啊，寄明信片给你们啊，遥远哦，你们都不能去啊，帮你们去。然后他们就很生气，然后说你们不要再寄明信片了，再寄明信片只是再三叮咛我们没有去而已。好，所以用半春酒的哈，低调，尽量低调。所以在低调的那个过程中，就是那一个月过程中，狐狸啊，你就狂出电影来看啊。好，那我们来看113页哦，那时间限制。好，就是我们在讯问被告，也不是说24小时想问就问哦，我们有夜间讯问限制，还有那个法定犯案期间，像运输的在途期间，这个也是不能够问他话的。然后你今天问他话哈，如果违反的法定犯案期间，还有违反夜间讯问禁止哈，在113跟9条之一，我们也有例外啦。如果说你是善意的，询问人员是善意的，而且他的陈述也是出于任意性，那这种例外的我们就可以问。好，然后询问被告呢，应该要将询问的内容详实记载，而且要全程录音，必要时还要全程录影。然后文字记载规范在41条跟43条之一。如果你现在是大三的同学，或是大四同学还没有毕业的，你可能今年会先考司法四等考试。如果是考试一般同学的话，这个曾经考过，你就知道背。什么像我们讯问笔录啊，什么录音的，就全部条把它背下来。因为曾经就有一年就是考过那个什么笔录啊，什么录音的哈，这些记载就在41条、43条之一，就是你要把整条背下来。那当然，如果你是考律师法官班同学的话，方法条不太会考背法条的地方，这地方只要懂就好。好，那如果你记载跟录音的内容不符的话呢？不符的内容没有证据能力哦。你看这框框，113页框框影音的这地方。你打字的内容跟录的内容不一致，这时候不一致的部分没有证据能力，它是不得作为证据，只是没有证据能力。那你说那不一致包含什么？包含你没有全程连续录。你说什么叫没有全程连续录？就是说啊，你可能会怀疑一点，就是说是不是你问到一半翻到好像要讲不一样的案，就把它毒打一顿以后，然后你再就是你可能要去中间要去毒打他一顿，你要刑求逼供，然后呢，就先把案 stop 掉，然后等到你刑求完了以后，就说懂不懂？哈，等一下回答什么？知不知道？哈，不知道的话你再打一遍哦。他说知道，然后后来就按 play。好，那你说有没有全程连续录？这个专业都听得出来，甚至他录得很粗糙，没专业也听得出来，就是有中间卡住的感觉啦。哦，那这个纵使你。所以我听不出来，那个鉴定也可以鉴定出来。所以你没有全程连续录，我们会怀疑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然后第二个是根本没有录。你说以后根本没录会啊？因为他不敢录啊，因为笔录都是假的，他根本没录啊。然后第三个事后不证，你说事后不证是怎么知道？通常来讲，我们问问题跟回答，好 Q&A， 他会说几年几月几日在哪里？正常的被告一定说，那一天哦。我问你在哪里？哦，好，我想一下，都会支支吾吾呀的，因为就是人在回答问题，尤其又是在讯问的时候，一定会回答的有点口急。口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小时候口急很严重，你说看不出来？我小时候口急很严重，我小时候是一个我可以我好久，然后来之后，我妈就说：“听你讲个我就讲那么久，你要讲什么？”我就我，然后后来说。慢点说，那怎么这样讲话变那么快？那物极必反就这样，太极原理也是这样，物极必反。我后来我发现到说，其实这个是有一些先天。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The King's Speech》？中文片名叫《王者之声》。他讲一个英国国王，他以前也是口疾，然后后来他战争发表一篇很棒的严肃的一个故事。你说听起来不好看，好了，无所谓了。那一个月你也再出来看，我觉得蛮好看的。然后就是那个国王，他后来还有去做语言矫正。然后他在做语言矫正的阶段，那个语言矫正师就问他说：“你以前是左撇子？”他说：“对。”他说：“通常来讲，左撇子后来被硬改为右手的时候会，头脑会有一些障碍，就会口疾。”我就知道原理在这，因为我以前左撇子。林肯说：“你不是用右手？”我不用右手，没人看得出我写什么字，因为我左手写的字会很奇怪。假设我写刑事诉讼法，我左手会。 我怎么会变这样？就是相反，我小时候差点要被送启智班呢、欸。真的，就幼稚园老师在拿笔的时候，他就跟我妈讲说，他跟我妈讲说，面前写的字没人看得懂。然后后来我妈就，整个昏倒。我妈就说那怎么办？然后后来之后老师就说，哦，因为他有学习障，老师说我有学习障碍，一直都是智障啊。他就跟我妈讲说，你女儿是障碍，要送特殊教育啦。然后我妈就说，哎呀，是哎，我结婚家里没钱，又生一个智障。然后后来之后我妈就。小朋友在走在家里没钱的话啊，特殊教育很贵，就以前那种福利制度啊，真的没有。我妈第一个反应是吓坏了，想说生出一个智障，然后看起来又不怎么漂亮，然后又智障毁了，然后就说我妈就想说奇怪，怎么会智障嘞？好，然后我妈就一直研究，我妈后来找到原因，我妈就跟老师说，没啦，人都变了。我妈说没有，只是相反。然后来说老师那该怎么办？我妈说那逼他用右手，所以他逼我用右手写。要不然我以前写得到，因为你们可以点阵。我以前最常被示范的是什么乌龟？啊，我觉得麻烦，我连正面的乌龟龟都不会写，叫我怎么写反面？然后一会儿是什么郁金香的郁啊，什么之类的。我说好，我正面都不会写，叫我写反面。好，对啊，要不然你们再点字，那接过我写。就是都会相反，而且我左手。都没有在写字，可是他会跟右手一起长大。就是我们小时候写字不是会这种，正正方方，就类似长这样。啊，我左手没写，他会自己跟右手一样，就变成成年人的字。可是就是你要拿镜子来看，哎、欸，所以我小时候智障。然后我终于知道说为什么会变口疾，因为是被强迫改。然后后来为什么现在讲话会快成这样子？啊，就是物极必反呗，跟你讲了吗？我就是因为后来判断说，就要奇怪你们这样，我以前小时候口疾很严重，非常严重，好，所以这个假设说啊，正常被告被问话，一定就支支吾吾嘛，类似像口疾那样子啊，哦，那天哦，哦，可能是怎么样，跟谁在一起？我想象哦，那他是谁啊？叫什么名字啊？哦，骗我名字，我忘了，哦，就他一定会支支吾吾的，他不想讲。那如果说你翻到你现在录到的是某年某月某日在哪里？我在大森公园。大声公园干嘛？我在杀人，就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这叫什么？事后补正，就是你把他补打一单，然后他鼻青脸肿的，然后你就说，你不按照这个立稿哈，反正他给他一个类似像什么编剧的一个那个对话版本，他说反正我是 Q， 你是 A 哈，你不要念到 Q 啊哈，因为 Q 是我问的哈，然后说我们就来 Q&A， 我说完 Q， 你要回答这句的 A， 会不会？啊，反正被告都已经被打鼻血了，你明白吗？他说我知道。然后后来之后，他说结局在哪里？大森公园。你说什么？我杀人。拿什么杀人？看单刀。看单刀哪里买？隔壁市场。好顺畅，一听就知道绝对不是真的，这叫事后补正。你说有路，当然有路啦，可那个路的根本就是你想就知道怪。对，正常人怎么可能？正常的被告怎么可能会这样的回答？对不对？怎么会这样回答？好，然后第四个修改跟造假，那当然，然后就是你如果中间有插播进去或什么，这个建立你都知道。还有录音不清晰，你说录音不清晰这个有遇过吗？有，我之前我就有办过一个案子，然后我们就勘验当庭的讯问的录音带。那这以前早期的录音带不是光碟，它真的是那种 tape， 你知道吗？你们现在可能就是有两个什么，然后上面有那个胶卷的，好，然后他用录音机录，然后呢，我们就录那个录音，就是我们调出那个当时讯问的录音带出来，然后我们就知道当庭要播放出来，要就是我们就要 play 出来听，然后呢 play 出来听的时候 ，play 出来听的时候，我们就听到 Q 都很清楚，然后 A 都，然后 Q 都很清楚，然后回答就，然后来之后我就举手，因为我辩护人就跟法官讲说。啊，被告的回答都没听到啊，那笔录那当然就不能用啦、啊，对不对？录音跟笔录不符啊，因为笔录没有实的笔，就笔录会写说，有那天我在哪里吸毒之类的。我说那我们现在听到根本都没有这些内容啊。然后后来之后法官就问当时讯问的原理，就说，你们怎么会录成这样？你如果说是录音机坏掉，那应该是全部都稀疏疏啊，那怎么会你的 Q 很清楚 ，A 都听不清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好，那当然，我们合理怀疑就这个录音带怪怪的。然后后来之后，这个警察也真的很厉害。其实我相信他，我跟你们讲是这，我现在不是怀疑他，我的意思说，这个警察当时他就跟法官讲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怪政府。我想说，这跟政府什么关系啊？好，他说这是怪政府。 他说我们现在当警察很辛苦，我们内政部警政署资源真的很不够，不像你们司法预算，就是不能砍的，就是我们都被砍得乱七八糟。我们这个录音机哈，我每次都跟单位反映，那录音机的这个麦克哈，就是录音机不是有个收音的麦克风？他说这个麦克哈，每次都只能够收到一方的声音，就是你要对着那个麦克的那个发音的那个位置，他才会收到。如果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声音，他就收不到。那我跟被告我们在问话，总没感情那么好吧？我们还坐在同一边哈，然后对着麦克一问一答。就像广播主持人在询问来宾一样，不是嘛？我们是怎么样？他坐我对面，啊，麦克风要么就朝向我，要么就朝向他。我怎么知道当初录的朝向他，然后他不是在麦克那边，他的音他就收不进来？就是我们资源设备不丰富，那我们警察也很困难。哎，一听，哎呦，这警察好可怜，你看单位的设备那么不好，害他连讯问都无法合法讯问。所以有没有这种情形？有可能啊，录音不清晰。那这个你实在是不能够确信说当初被告有没有坦诚说他哪边吸毒这件事情。好，所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文字记载跟录音的内容不符的话，不符的部分就没有证据能力。所以我们所谓的不符，包含你没有录、没有全程连续录、造假、不清晰，这个都叫做录音跟笔录内容不符。它是很广义的哦，不是说很明显的录到的跟讲到的不一致才叫不符。你没有全程连续录、没有录到、不清晰，这个也算是不符。好，然后我们再看114页。警觉阶段如果没有全程连续录音的法律效果是什么？好，学说呢有两说，一个叫做单纯的证据使用性，他认为说你没有全程连续录，依照158知识权衡理论，这个证据应该有可能要被排除。然后呢有另外一说，他认为说你录音只是要担保他自白的真实性，所以录音只是证明的手段啊，然后你没有录也没关系，然后实物是产权衡理论。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实务其实跟学术的单纯证据使用性质，他们其实都是用权衡理论来下来处理。然后来说，那权衡理论是权衡哪些？它是权衡哈，你今天没有全程连续录音，这个证据能不能用？它影响的层面包含今天涉及到主观意图、客观情节哈，侵害犯罪嫌疑的轻重，然后犯罪嫌疑在受防御不力的程度，还有因此所受的危害，还有有没有发现证据的必然性，还有一直违法受证的效果，这些你要加以综合的来做权衡，来加以判断。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其实我们实务采的也是158之4的权衡理论。然后实务见解呢，就是之前早期补教指标线实务见解就88年576，不过这个你不简单看一下啊，就是他只是简单跟你讲说权衡理论有这些标准而已，这个你应该可以自己看。好，然后那有关讯问的告知义务，这边的话有一些比较细节性的内容，我想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处理，所以我们下午可能前半堂会先把第一回讲完，然后呢第一回讲完一定还有时间，你可说第一回还有很多不会，其实后面其实都还蛮快的，就是我们的课程进度只会越来越快，所以后面其实很快就会结束掉了。所以如果你刚刚来上课的时候还没有拿到第二回课本的话，你记得一定要拿跟班长拿，因为我们下午的下半堂课应该就会进入到案件单一性同一性，那案件单一同一性会比较辛苦一点，不过今天不会到很深入的部分，所以你们不用太担心，因为案件单一同性应该是我们大家公认二十五堂课最讨厌的几堂课，就是因为它比较细节性，然后比较无聊一点，所以下一次上课的精神当然好一点，对，我看出来你们永远都精神不好的，明白点。好，那我们就先中午休息，如果有今天第一次才来的同学的话，先跟各位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在第一次上课大家有表决部，就是牺牲了没表决同学的权益，我们下午上课是1:30到4:30，好，所以再跟各位说明一下，就是先跟你们说声抱歉啦，因为第一堂课我们就是这样决定的，所以我们接下来是1:30，好，接下来是1:30。